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农历3月初10，北京多云见晴，25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芬兰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2017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俞正声对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张高丽将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出席会议，并访问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14个城市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环保部将对2+26城市启动为期1年的强化督查。 外交部要求印方立即停止利用达赖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为。 近20个省市推进国企员工持股试点，多地设定时间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赫尔辛基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会谈，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芬建交67年来双边关系取得的长足进展，共同宣布建立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表示双方要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央广记者刘乐赫尔辛基报道。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芬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好朋友、好伙伴，两国人民始终对彼此怀有友好感情。芬兰人民正在开启新的百年发展征程，中国人民也正在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芬两国发展需求契合度很高，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牢牢把握住中芬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巩固好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在各自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习近平向尼尼斯托介绍了中国近期经济社会形势及发展前景。尼尼斯托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来芬兰进行国事访问。芬方重视中国发展成就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期待着以习主席此访为契机，密切双方高层及各领域交往，深化经贸、投资、创新、环保、旅游、冬季运动、北极事务等领域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动欧盟同中国更加紧密合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习近平表示， 我们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芬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一致同意双方应该携手构建更加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时代性的中芬关系，双方将加强高层交往，巩固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愿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促进中芬关系平稳健康发展。中方赞赏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同意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就中芬伙伴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国家层面政治引领和全面协调，保持高层互访频度，加强两国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及两国政党交流合作。双方同意加强经济发展规划对接，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共同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要提升双向投资水平，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增长，深化在循环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新型城镇化和绿色生态智慧城市建设、农林业、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等领域合作，推进中芬生态园共建工作。双方同意不断丰富人文交流形式和内容，增进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加强在体育、文化、教育、旅游、法治、社会、大熊猫合作研究等领域合作。 中国愿意承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为契机，同芬方开展冬季运动和冬季奥运会筹办方面的合作。双方同意将2019年定为中芬冬季运动年，双方同意开展 大熊猫合作研究使大熊猫成为两国友谊的使者。 双方同意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为构建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做出新贡献，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加强北极事务合作。双方认为，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补充，同意共同致力于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推动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促进中国北欧合作。 芬兰的谚语说，没有人的开拓就不会有路，中国人也常讲事在人为，我们要继续秉持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精神，开创两国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创新、司法、大熊猫合作研究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出席尼尼斯托在总统府庭院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刘乐赫尔辛基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赫尔辛基会见芬兰议长洛赫拉。习近平赞赏洛赫拉议长积极推动两国立法机构交流，强调芬兰议会是最早同中国全国人大开展友好交往的西方国家议会之一。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频度，开展更加积极、形式多样的交流互动，为议员特别是青年议员加深了解创造条件。要利用好友城平台，推动两国地方交流和务实合作，增进民间友好。中国北欧合作是中芬中欧关系的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希望芬方继续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北欧合作。洛赫拉表示，芬方钦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发展为芬兰的机遇。芬兰议会愿深化同中国立法机构的交往，特别是要促进两国青年议员交流。 央广记者刘乐赫尔辛基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赫尔辛基会见芬兰总理西比莱。习近平指出，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当前，中国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包括芬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创造更多机遇，带来更多利益。习近平指出，中方希望欧洲繁荣稳定开放，希望欧盟不断发展壮大，希望芬兰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更加积极影响。芬兰是今年北欧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芬方共同推动中国北欧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西比莱表示，芬中关系发展令人满意，芬方赞赏中方在全球事务中的积极作用，芬方支持发展欧中关系，愿推动北欧国家同中国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央广记者刘乐赫尔辛基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赫尔辛基共同会见刚刚参加完2017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的中芬两国冰雪运动员代表。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尼尼斯托夫人郝吉欧参加会见，两国元首同中芬冰雪运动员代表亲切交谈，合影留念。习近平祝贺芬兰成功举办2017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祝贺两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习近平强调，体育交流是促进中芬友好的桥梁，芬兰是冬季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冰雪运动强国，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借鉴。近年来，两国在冬季运动领域开展了不少合作，双方要以2022年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为契机，加强冬季运动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各自体育事业发展，提高两国人民健康水平。尼尼斯托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共同会见两国冰雪运动员代表，芬方愿同中方分享经验，深化冬季运动领域合作，芬方支持中国成功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 2017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3月29号至4月2号在赫尔辛基举行。 当地时间5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芬兰爱赫泰里动物园在赫尔辛基签署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议。此次和芬兰的大熊猫合作研究具体将如何开展？央广记者沈静文就此独家专访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清文，请听报道。 中国、芬兰、大熊猫科研这三个关键词的背后，大家首先关心的恐怕是这次会有大熊猫出国吗？作为保护合作研究协议的签字者和见证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清文开门见山。 这个协议呢，主要的几项内容，一个是中方向芬兰提供2只，就是一雄一雌，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繁殖的健康的大熊猫，用于双方在芬兰埃赫泰里动物园实施合作研究项目，合作期限为15年，芬方每年将向中方提供一定数额的大熊猫保护资金，支持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 如果2只大熊猫在芬兰生下小大熊猫呢？协议中也有安排。 协议有效期内，2只大熊猫以及繁殖的幼崽及其他等一切物质的所有权全部归中方所有。繁殖的大熊猫幼崽年满2到4岁前必须得返回中国。 2015年3月，国家林业局公布的全国第4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1864只，有大熊猫分布和栖息地分布的保护区数量增加到67处。李清文介绍， 截至2016年底，我国与日本、美国、奥地利共13个国家的18个动物园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以及海外的大熊猫及其幼崽目前共53只。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6号到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对此，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接受了央广记者的专访。欧伦斯表示，和平与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央广记者王宗英、张小璇，美国棕榈滩报道。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是当年中美乒乓外交的参与者，见证了两国关系数十年的发展。他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不久就同中国元首举行会晤，体现出白宫方面的重视与期待，而地点选择在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更有利于双方在轻松的氛围下增进了解，形成共识。 If you look at history, 相比往届政府，特朗普总统在4月就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这在时间安排上是非常早的，而且会晤地点选在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也是绝妙的安排。这期间，两人除了会谈之外，还将一起用餐、一起散步，这对于两人彼此增加了解是非常有好处的。 欧伦斯说，此次中美元首会晤重点讨论议题将涉及中美贸易、半岛问题等方面。通过这次会晤，两国首脑将向外界传递出合作的声音与姿态，因为和平与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Modernizing Chinese economy, 一个发展迅速现代化的中国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我认为通过这次会晤，两位元首应当达成一致意见，再次确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同意双方有必要继续保持合作。 欧伦斯长期关注中美经贸合作，他并不赞同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的说法。同时，在他看来，特朗普1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年内将出台，这也是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新机遇。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2017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依靠改革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确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坚决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硬仗。按照党中央关于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会议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和分工，强调各部门要抓紧细化重点改革任务方案，尤其要与党的18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对表，尽快补上薄弱环节。 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抓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持续发力。一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任务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二要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政府服务，形成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着力为实体经济升级营造更好环境。三要健全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产权保护举措落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着力增强新动能成长动力。四要进一步推动财税金融、国企国资、对外开放、生态环保等改革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落地见效，着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五要大力推进养老保险、教育、医药卫生等社会领域改革和脱贫攻坚，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着力提高群众获得感。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增强推进改革的合力，健全激励问责机制，支持地方和基层结合实际，主动式大胆闯，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促进各项改革取得更大突破。会议指出，就业是13亿多人口最大的民生，面对今年就业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同时，推出促就业新措施。一是制定财税、金融、产业等重大经济政策时，要综合评价对就业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联动，结构优化与就业转型协同。二是拓展就业新空间，持续推进双创，发展创业载体，支持小微企业协同创新。三是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对去过剩产能、任务重、待岗职工多的重点困难地区加大就业援助，鼓励地方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创业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农民合作社等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并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可给予奖补，进一步落实好退役军人安置等政策。四是强化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五是实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启动支持计划，鼓励以知识产权等入股创办企业，简化学历认证等手续，依法为重点引进人才和高层次留学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提供便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消息，应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拉巴尼、斯里兰卡议长卡鲁贾亚苏里亚邀请，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4月5号到8号对上述两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新华社消息，应俄罗斯、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五国政府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于4月11号至19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4次会议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会晤，访问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赴哈萨克斯坦举行中哈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为应对本轮重污染天气过程，截至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已有14个城市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计8号区域空气质量将彻底改善。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环保部通报，北京、天津、唐山、保定、运城、郑州等14个城市已经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石家庄、邯郸、衡水等5个城市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从4月5日0时开始，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已经在北京全市范围内进行。预计6日到7日，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郑州、安阳、洛阳等城市仍可能遭遇中度到重度污染。根据环保部机动督察组最新通报显示，部分企业违法超标排污情况屡禁不止，消散乱污企业污染问题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突出。邯郸市磁县观台镇国道两侧聚集了大量洗煤、砂石、耐火砖企业，均无任何污染治理设施。石家庄赵县厂中厂污染突出， 河北天亨通达有限公司直排大量含重金属废气和二氧化硫，目前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石家庄副市长蒋文宏介绍，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小散乱污企业的初步排查。 全市的小散乱污企业现在排查出来有8000多家，其中跟大气有关的有3371家。那么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关停取缔一批，提升改造一批，和加强监管一批。 环保部还首次通报了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26个城市一季度空气质量状况。28个城市平均 PM2.5 浓度比去年同期上涨12%，达到103微克每立方米。空气最差的10个城市是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安阳、焦作、长治、鹤壁、太原和衡水。 新华社消息，环保部昨天宣布，将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1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此次强化督查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环保部要求，强化督查一要突出压力传导，对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落实情况开展系统化督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监督检查，并且扭住问题不放，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三要明确督查重点，在督政方面要突出县级党委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落实情况。在督企方面，要紧盯大型企业的达标排放情况，同时严查散乱污企业整治和取缔情况。四要强化整改落实，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将责任落实到人，同时责成相关方面进一步调查处理追究责任，并定期向社会公开。五要保证督查质量，对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单位绝不姑息，及时要求地方环保部门调查取证，依法予以处罚。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印度不顾中方关切，执意安排达赖到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活动，严重伤害中方利益和中印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据印度媒体报道，受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政府邀请，达赖近日赴中印边界东段印战争议区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印方不顾中方的关切，执意安排达赖到中印边界东段有争议的地区活动，严重伤害中方利益和中印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向印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中方对于中印边界东段地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印方非常清楚达赖所扮演的角色，安排他到敏感的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不仅违背了印方在涉疆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进一步挑起边界争端，与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背道而驰，不会给印方带来任何好处。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我们要求印方立即停止利用达赖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为，不要炒作扩大两国间的敏感问题，不要人为破坏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的基础，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印关系的大局。 新闻动车组，近20个省市推进国企员工持股试点。2016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江西省156位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因监督民生资金使用失职被问责，请听报道。 今年两会期间，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公开表态称，2017年国企改革的重头戏，一个是公司制改革，另一个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要进一步的推动。这里边呢，混合所有制既要数量上的扩大，也有层级上的提升，更有深度上啊进一步的拓展。 目前四川省已经制定并即将出台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指导意见，重庆市国资委也正在积极制定国有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实施办法，在划定7家试点企业的基础上，指导企业积极推进改革。而北京市的员工持股试点工作则明确会集中在新能源、生活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业等领域。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秦宇峰， 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激励员工持股方式，能更有效地把国有资本和人力资本及创造性劳动结合起来， 发挥国有资本作用的同时，激发人力资源的创造性劳动。 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4月5日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选取2016年媒体披露的602起企业家犯罪案例，其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占44.35%，融资类犯罪依旧突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集资诈骗两项融资类犯罪的多达81例，约占总数1/3。报告主笔法人杂志执行主编吕斌： 实际上民企的这种融资的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其二呢，就是说最近互联网金融这几年的兴起，这个行业呢就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非常超前但是监管呢非常滞后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也导致了一些非法融资类的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报告里特别提到的一个易租宝案，那么在全国投资人超过100万人，很多投资人根本就不知道对方这个平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这个钱融来是做什么的，这个显然是我们监管这块也应该特别去强调的。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从去年7月开始，江西省财政厅牵头在全省开展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各地各部门也组织开展了本级管理的自查自纠，但直到最近仍有15个县市区自查自纠问题零报告。江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正处级纪检员陈满发： 省市两级检查发现15个县市区均不同程度的存在滞留、挪用、套取、骗取惠民补助资金等问题，一些基层单位和干部在自查自纠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失责，为严肃工作纪律，省纪委监察厅启动问责调查，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被问责的156人里，有18名县处级干部，87名乡科级干部，被处分的有76人，被诫免谈话的有58人。央广记者范存宝江西南昌报道。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近日印发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要营造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不断增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中央文明办昨天发布3月中国好人榜，山东威海90后武警战士屈林昌等104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已先后批准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收购瑞士农业化学和种子公司先正达。中国化工于去年2月宣布愿意约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先正达，这一交易如果成功，将创下新的中国企业海外收购金额纪录。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5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安全局和国民禁卫军当天开展联合抓捕行动，逮捕6名与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件有关联的恐怖嫌疑人。 欧洲议会5号以516票赞成、133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为英国脱欧谈判划定红线。决议指出，在正式退出欧盟前，英国仍享有欧盟成员国的权利，但必须承担义务，包括财务承诺。 菲律宾政府与菲律宾共产党昨天在荷兰举行的新一轮和平谈判中达成一致，双方共同签署了临时停火协议。协议内容还包括创建军事缓冲区以及建立停火监督机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蒋勇、卫东，主播文气、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